中，早有圣人不惧己境，是未必说法。唐代医学家俞斯邈又提出了上宫是胃病，中宫是郁病，下宫是脾病的中医理论。上期国学堂嘉宾常海昌为我们阐释了看胃病和治胃病的方法，本期国学堂梁冬细数学习心得，从胃病看中医养生的科学观。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大家好，我是梁冬，梁某人。从这周开始呢，其实根据旅游卫视官方要求呢，他们要求我呢啊，每一次和一个老师对话完了一期之后呢，要和观众单独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其实对我来说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学习嘛，当学生嘛，你还跟大家分享什么？但是呢也有必要，想想呢就是说有些话呢不应该在老师说的时候插嘴，那很不礼貌，对不对？所以呢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形式呢分开，一部分呢是梁冬的和老师对话，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根据昨天的这个对话的内容呢，把我的心得体会再和大家分享一遍啊，感谢大家的包容。那在昨天呢，这个常老师呢讲到了一个叫治胃病的观念，都说中国人呢、啊、其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不治已病治胃病。胃呢是未来的胃，这个观念呢很多人都觉得说胃嘛那就是还没有发生嘛，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叫胃？胃还有个未来的意思。显而言之，在中国的整个中医观念里面，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些人得某一些病是即将发生的，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封建迷信哦，道理很简单。有一天呢我碰见一些做基因检测的人，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全球啊这个基因热潮啊，据说呢在硅谷呢两个驱动力嘛，一个是 IT 行业，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生物科技行业。最近呢有一家公司叫 23andMe 啊，这个是由 Google 的这个创始人的太太投资的，那据说呢也成为了去年的这个啊美国最受关注的一家互联网的公司，是基因检测的公司。他们告诉我说，就是我一些做基因检测的朋友说，这家公司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去理解所谓的基因和我们的整个命运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这些读斯坦福生物工程的人来跟我们讲什么叫做命运的安排。我在中国呢碰到了一些做基因检测的人啊，跟刚才我们讲的推算没有关系啊。他们跟我说，从基因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人的某一些疾病都有所谓的发生概率和所谓的发生周期。比如说当年这个千年虫1970几年80几年写的一行代码，由于当时呢没有考虑到四个字，只考两个字，到99年的时候呢所产生的所谓千年虫的事情。同样的情景，我们某一个身上的基因突变，它可能呢不是马上表达出来的，它有可能呢会经过10年20年才表达出来，于是呢就成为了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疾病。更可怕的情况是，当这些基因它的表达时间很长，超过50年100年200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基因呢是有可能会透过我们的子女哈来传递下去的，我们的子孙传递下去的。那么一些在我们这个时候受到某一些的影响，情绪的影响和辐射的影响诸如此类而导致的这种基因突变，它的病变的形式呢有可能是在儿子或者孙子身上体现出来。所以那些研究西方科学的人说，他说你们也别说你们中国人讲的这个所谓的报应轮回啊或者是业障啊这个事情没有科学根据，从基因检测的角度上来说呢，你如果能够理解表达形式的时间性的话，你就能理解一个事情了，你还是之前要做好准备的。为什么讲这么大一段话？原因就在于它让我们理解了什么叫未来的病。德鲁克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那一些正在发生的未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观察那一些正在发生的未来。所以一个医生也是如此，他要懂得如何的去寻找和发现那一些所谓的未来的疾病。那中国的古代医生是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未来疾病的呢？有几种粗略的方法，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亲眼目睹的那些医生能做的事情。有一些医生呢可以透过一些你现在的身体表征的病变来判断你的身体情况，比如说他可以 摸一摸你的脚底是冷的还是热的，如果摸到脚膝盖是凉的话呢，哇，那个东西就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了。它也可以透过你的左边脸或者右边脸的哪边大小啊，去看你的脊柱的问题，透过你的脊柱的问题再去看你的整个，因为我们的内脏都是挂在我们的脊柱上面的嘛，那我去了解我们的内脏器官的变化，那我再根据时间的推演，他大概会知道说你在什么什么年代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病。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啊，包括易经学家，包括其他的阴阳家等等等等的，他们呢透过长时间的统计回归啊，把这个历史的这种规律进行了发现，那再把这个规律呢再和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特征进行了一个对应关系。前两天呢，我碰见了一个李时珍的后人啊，也是一位姓李的医生，长得很年轻，但是一看呢看着长得很年轻，但实际上呢年纪比我大一些。他看病呢就首先要看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啊，而且从农历来看，那如果你认为他是不科学的，那为什么看完你的名字，我给我一个朋友的那个啊名字八字给他看完了之后呢，他根据那个出生年月呢大致就能判断那个人形状体型能得什么样的病啊，大概是什么年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甚至呢他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个案，他曾经看过一个人的这个八字之后呢包括出生年月之后呢，然后呢去推断他在某一年的八月份会心肌梗塞，结果果然应验。所以这些情况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就一味的进行打击说这是不科学呢，其实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不科学的精神和不科学的态度。所谓的科学，那就是要对那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永远保持好奇，去寻找和印证的过程。如果你透过一个假设你能够不断的去印证它，那么我们觉得说也许我们的理论还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它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其实啊，我们的很多人的疾病是可以透过推演的方式去看到它即将发生的未来的。现代西方医学也越来越发达了，可以透过基因检测的方式，可以透过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某些指标性的东西进行推演，所有这些都叫做未病。未病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还没有发生的病，还包括即将发生的或者正在向这个方向和趋势走过去的病。那在中国古代呢，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推演出一个人未来会得什么病，甚至他叫什么名字也有可能会推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原因在于什么呢？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呢是具有某种的符号性和信息性的。比如说，如果一瓶洗头水叫潘婷，另外一瓶洗头水叫飘柔，你会认为里面装的一模一样的水洗头水有差别吗？很可能还是会有差别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广告之后再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会影响他的命运？为什么一个人周围的颜色会影响他的健康？梁冬细数学习心得，从胃病谈中医养生的科学观。 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学堂，我是梁冬梁某人。刚才呢我们讲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说的是当一个东西它的名字不一样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它的命运呢？我们举了两个品牌的名字，一个叫潘叉，一个叫飘叉。因为呢他们说最好不要提品牌的名字，所以呢我又举个例子。你想看，假如这两个瓶子里面放的是一模一样的洗头水，一瓶呢叫潘叉，一瓶叫飘叉，然后呢都摆在架子上了，自然而然的呢就有一些人呢喜欢飘叉这个名字，有些人就喜欢潘叉这个名字。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说他们使用的这群人呐、由于这个名字不一样呢，他周围所聚集的消费者就不一样了。那我们都知道做市场调查吧，现在所谓的市场营销概念，对不对？然后呢当你做市场调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那一群人，群 A 的人选了飘叉的那群人呢，他们会喜欢这样的特征，有这样的味道，这个这样颜色的洗头水，有这样的广告语等等等等。那喜欢潘叉那群人呢，又喜欢那样的广告语，那样的瓶子的包装，那样的那个瓶子的味道，那样的功能等等等等。随着这样的一轮又一轮的互动，于是呢你最终发现刚开始的两瓶一模一样的 1.0 版本的飘叉和潘叉，经过了2年3年4年之后，它 会完全不同的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洗头水。一个洗头水的可能是有黄色的液体，它可能那个味道呢是比较温暖一点的玫瑰香型的，那吸引的那是那种小家碧玉的眼睛比较大嘴唇比较厚的那样的一群人。另外一个洗头水呢可能是比较绿色的洗头水，然后呢比较利落的，然后呢吸引的是那头发是直的，脸型也比较窄的，比较 sporty 一点的，运动感强一点的女孩子。然后又变又变又变，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连两瓶洗头水的名字都会决定这两瓶洗头水的命运。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大部分的时候除了签这个结婚协议离婚协议转银行转账证明我会写自己名字以外，绝大部分的时候自己不会叫自己的名字，但是呢我们会听见别人叫，而别人在叫你这个名字的时候，在无意识当中他会因为你的名字叫成这样而有了对你这样的期许。我给大家举一个鲜活的以我个人经历过的例子了。话说当年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呢我善于拍领导马屁，就是班主任的马屁，这是因为我的小学的时候呢就善于拍，所以呢老师呢就让我呢做了一件事情，让我做了学习委员啊，这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个历史就是了啊，讲出来有助于忏悔。然后呢有天有个工作我们重新分班了，整个年级打乱了说重新分班，我成为新的这个班的学习委员。老师呢就说，那梁东给你一个任务，你呢负责给全班同学排一个座位。大部分的同学都不认识，我就看见有一个同学叫郭松伟啊，松树的松，伟大的伟，我觉得这名字好像很高大的样子，我就咔嚓一下把这哥们呢就放到了整个座位的最后一排。结果那天同学一来的时候发现特别矮的一个同学就坐在最后一排，但是当时已经排下来了，于是就咬咬牙就这样就坐下去了。你想想看，一个本来长得比较矮的同学，如果他坐在前面的话，他会老师怎么教育他，老师会怎么看他，怎么监督他，当他又很矮又坐在最后面的时候，他又该如何上课呢？也许他在某一堂上课的时候就看多看了一本小说啊，少听了一个公式，也许就影响他某一个成绩，因为这个成绩又影响了他的一个命运，他可能就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等等等等。我后来一直以来呢为这件事情很愧疚，当然也可能呢因为这样呢我们那个同学呢看了一些琼瑶的小说，后来成为了一个文学家也不一定。但总而言之我想强调的重点就是，这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叫郭松伟而导致他的命运多多少少的变化，尽管不可以测量，但一定是有影响的。你想想看，如果人家每天叫你都是一个很阳光的名字的时候，是吧，叫你阳光男孩呀，别阳光男孩了是吧，别叫某某某是一个阳光男孩呀，快乐啊等等，郭大陆啊，王乐啊等等等等的，诶，他自然而然的获取了别人对他的期许都是正面积极的。而有一些人呢就搞得很忧郁的，很阴暗的，或者是很不知所以的，或者是根本就是有一个字我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念的，就是一个或者的或，它不是一撇是两撇那么个字儿。假设念玉吧啊，如果你叫王玉，对不对，一个或者的或两撇的，小的时候你在幼儿园里面三撇对啊，那个幼儿园的老师拿了整个花名册点完了之后就看你的名字不会读，然后把其他所有人念完了，就说还有哪位同学没有念到啊，你自己举手，我叫王玉，那还好一点。如果那个老师念成王霍，结果你举手了我叫王玉，那个老师一定会觉得很受自尊心受伤害吧，是吧，一个二十几岁的这个师范学院毕业的人连这个字都不认识，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告诉他这个字怎么念，于是他肯定怀恨在心，或者说呢因此非常惭愧，诸如此类，它就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情绪。因此我想讲的是，一个人的名字一定会影响他的命运，同时也一定会影响他的身体啊。讲到这个胃癌这个病，除了名字以外啊，可以影响我们身体啊，我们刚才讲到了出生年月可能会影响我们健康啊，我们的名字会影响我们健康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呢？就是颜色。颜色会影响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情况，这也是一种所谓的未来的病。如果一个人经常穿黑色的衣服，和一个人经常穿蓝色的衣服，和一个人经常穿黄色的衣服，这是完全不同的格局。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医学里面呢，他把这个黄色、红色、绿色、黑色、白色呢与金木水火土进行相互的对应关系，然后去观察这种不同的能量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那很多人呢觉得不理解，前两天呢我发现说 真的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说你去研究一下全世界最好的餐厅，就卖货卖的最多的餐厅，肯德叉和麦叉劳啊，这两个餐厅很有特点的，他们都是以红黄二色为基调。为什么这些餐厅都不约而同选用了红黄二色为基调？那一些这个生意特别好的餐厅通常都是暖调子，为什么？如果你有些人开车在这个街上走着，你往这个一个居民楼里看，你会发现有些房间里面的灯光闪出来的都是暖色的，暖洋洋的，而有一些房间呢就是阴冷的，灰暗的。我做过一个研究，我发现很多人啊，家里面的这个老人呢、如果呢身体不好呢，就跟家里面的光线有非常深刻和紧密的影响。后来呢，我这两天呢在书店里面看见了一本书，叫《每天都读一点色彩心理学》。它是这样解释的，说色彩由于它是有不同的光波，不同的光波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不同的情绪啊。实际上远不仅仅是情绪这么简单，透过颜色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内脏的所有的运作，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个人的姓名、性别，他经常穿的颜色、出生的年月啊，包括其他的他的饮食，再包括他的父母的状况，基本上来说你可以比较清楚的八九不离十的推断出一个人的未来的身体状况。还是刚才提到的那句话，彼得德鲁克说了，发现那些正在发生的未来就是一种特殊的能力。稍事休息，继续回来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态点。 从姓甚名谁到周遭环境，再到互联网营销，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养生思想无处不在。它究竟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梁冬细数学习心得，从未病看中医养生的科学观。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学堂，我是梁冬。在今天这一部分里面呢，我们讲到那个所谓的未来的病，未病这样一个观念。好，有一些批判中医的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好像搞一些封建迷信。但是呢，我们觉得说它中间当然肯定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但从原理上来说，我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我曾经呢在一家互联网公司里工作，我们研究过不同的网络经济形态。我们发现呢，亚马逊这个网站呢，它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功能。比如说我到网上去买了一本叫正见的一本书，结果呢他会告诉我说，我建议你再买一本佛陀的见地，再买一本啊，比如说这个修建照见清净心等等等等。为什么？我点开来看，通常这些书也的确是我喜欢的，他如何能够知道我就真的会喜欢这几本书呢？其实原理很简单，是因为呢在网上还有一些人买了正见之后，他也买了那几本书，那么他可以透过后台的数据，经过某种概率的统计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呢就是那一些借由别人的行为来推断你的行为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其实的整个逻辑是一个所谓的统计学的原理。比如说很多人在看到说，当一个地方的这个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GDP 人均 GDP 发展到多少程度的时候，它的话剧的这个消费量就开始变大了。当人均 GDP 去到多少的时候，它第二辆车的这样一个消费就开始来了，等等等等。那么这都是可以透过过往经验的总结来发现某一些个案的趋势的。在中医，由于呢中国古代整个的医学发展时间很长，现代西方医学大概是300年的时间，而整个中医医学呢，如果加上黄帝内经之前的这种经验往下累积的话呢，可能超过三四千年甚至四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样的浩瀚的历史长河当中，由于其实人本身的进化并没有多少，我们现在人的身体机能和两三千年之前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呢我们古代的医生得以透过大量的样本抽样统计回归调查等等等的方法呢，发现了很多的趋势和结论性的东西。当他心中有了整个一个框架以后，他装在里面，他在看一个单独的人，他就会很快的推断出这个人的身体情况。这叫做这个东西就叫做相由心生，就是说看见一个相，他看见的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 picture， 更多的是一个 whole picture，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花了一集的时间去讲未来的病，也透过互联网的方式，比如说亚马逊的方式来去讲，也透过了颜色心理学，也透过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的影响等等等等，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事情的重点来了，就是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之所以发生都不是偶发性的，就有如功夫熊猫的里面乌龟所说的那句话，世界没有偶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和以前有很紧密的关系。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一个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祖先生下来的，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在水平面上的小岛的岛屿，但是每一个岛屿的下面它都紧连着大地，下面也有沟壑纵横的群山在水平面以下，如果我们看不到就否认这一切的存在，那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要理解任何的一个事情，它之所以成为这样都有它的过去，当然因为它在这里它也会有它的未来，它是在一个序列过程中完成的。而整个的中医的系统，它不仅仅是站在一个空间的全局全息的观念去看，它更重要的也是站在一个时间的全息的观念去看，它可以从这一个点上了解你的过去，也可以从这个点上了解你的未来，甚至从这个点上了解你周遭的全部情况。当然这是从一个点上，对于那些有经验的医生来说他们是可以，如果有两个点三个点五个点的信息他一输入，基本上来说他对于一个事情的判断就是会很全面的了。除了中医是这个样子，那么用兵打仗、写文章、做人处事，一个人的命运会否又是如此呢？显然也是如此的啊！中医讲的望闻问切，当一个好的中医能够透过一个人的脸上的颜色、耳朵的大小、眼睛的颜色啊、牙齿的等等等等呢，去推断这样一个人的内脏情况，又透过这样一个内脏情况去推断他的性格，再根据整个大的外部环境的宏观判断去了解这个人的命运的时候，那么他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组合与序列。只不过呢，那一些有经验的人他不会把整个的系统告诉你，他只会告诉你因为你的脸色是这样的一个颜色，所以你有那样的一个命运。其实那只不过是就像很多的初中生或者高中生我们做数学题一样，如果你有一些简便的一些公式的话，你就会省略很多很多的推理的步骤，于是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当然了，后来有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整个过程，就很容易呢产生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一个印象。所以呢，今天呢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胃病这两个字所背后代表的整个的机理。其实不仅仅是东方，西方人也同样相信系统与科学以及整个背后的完整的逻辑，对不对？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再见。可曾想过您为何会生病？在中医的解读中，什么才是健康的首推良方？提起养生之道，您又有多少正确的了解？国学堂之孙思邈养生哲学系列，每周六日晚11点，梁东对话常海康，为您逐层揭开孙思邈的养生哲学，教您清净分宗不生病。